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一页。讲义是讲义一的第九页。摩诃翻，我们上一次已经根据讲义一讲解了关于摩诃翻的一些解说，那现在呢是讲义一的第九页第四项，解说摩诃翻译。我们前面解说摩诃翻是世尊的意思，在经论中呢，摩诃梵又有众多的意思。一涅槃经是有二义，根据大波涅槃经第十八卷解释摩诃梵有两个意思，一破恶，第一个意思呢是破除恶法的意思。摩诃婆者，摩诃名破，婆名烦恼，能破烦恼名摩诃婆。摩诃婆的婆伽是破除的意思，婆呢是烦恼的意思，烦恼呢就是恶法，那么合起来摩诃婆就是全表佛能够破除烦恼这种恶法，这个是第一义。二具六德，第二个意思是表示佛具足了六种功德，一能成就诸善法故，佛不仅是教导我们众生要行善法，佛自己呢在三大无数劫已经成就了无量的善法的功德。二能善解诸法义故，佛已经证得了最清净法界的真如，他又能呢善巧的安立假名，为众生解说自己所证得的诸法真实的义理，这个是能善解诸法义故。三有大功德无能胜故，佛的福德与智慧功德圆满具足，那么众生所成就的功德呢没有能够胜过佛者，这是第三义。四有大明文遍十方故，佛的名声呢周遍了十方世界。五能种种大慧施故，布施呢有财施，就是布施钱财衣服食物等给别人。无畏施呢就是以无畏施与众生，比如说我们持戒不杀生，就是把无畏施与众生，就是以无畏施与众生叫做无畏施。有法施，就是为众生说诸法的自相与共相，以及呢修道的次第等等。佛在无量劫的生死轮回中广行三种布施，利益了无量的众生，所以说他是能种种大慧施故。六于无量阿僧祇劫徒女耕故，女耕呢就是指女性的果报身， 土女根呢，就是它不受女性的果报生的。佛在无量劫中呢，不再受女性的果报生。这个女性的身体的缺点呢，在这个大爱道比丘尼经有详细的讲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去看一下。我在这边要是讲的话呢，就说不定引起一些争论，那我们就不多谈这个问题，就自己去看《大爱道比丘尼经》。不过我观察一下，我觉得最大女性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依法不依人，就是她总是要依一个人，不能够用佛法来做一个判断，总是想要依一个人，这个就出问题。就佛法学了很多，可是一碰到有福报的或者心力强的人，或者有智慧高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抵挡，就不能够用法来判定这个人讲的法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正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比丘尼用功半天，一碰到一些状况就昏头了，这个是应该要改进的地方。再看下面，二一制度论有其四义，根据大制度论第二卷解说活切佛呢，有四个意义。一，活切明德，佛名为有，是名有德。活切是功德的意思，佛呢是有的意思，合起来呢就是有圆满的功德，是活切佛。二，活切明分别，佛名巧用，总相别相巧分别法故。这个佛切呢，就是分别的意思，佛呢是善巧利用的意思，佛能够善巧的利用假名分别安利诸法苦空无常的总相，以及诸法自体一一的别相来教化众生，所以呢称作活切佛。三，活切名声，佛名是有，是有名声。活切是名声的意思，佛是有的意思。那么佛在十方世界有大名声，胜于转轮圣王，胜于异世天梵天，也胜于诸大圣者，所以佛名为活切佛。四，活切名破，佛名能，是能破三毒，名活切佛。二圣虽断而有习气，是故不名活切佛也。活切呢是破除的意思，佛是能的意思。佛已经能够破除了贪嗔痴三毒，所以名为活切佛。那有人提问说，声闻圣的阿罗汉，缘觉圣的辟支佛，也都已经断除了贪嗔痴三毒，那么是不是可以跟佛一样，也可以称作活切佛呢？那么回答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声闻圣、缘觉圣虽然断除了三毒，但是他们呢还是有习气没有尽除，所以不称他们为活切佛。大智度论呢举个例子说，他说譬如这个大火烧这个山，这个大火呢将山上的草木都烧光了，等到烧光了以后呢，你仔细去看呢，这个山上还是会有灰跟炭遗留下来， 这个就是比喻二圣断三毒。火呢就譬喻智慧，草木呢就譬喻三毒，灰炭呢就譬喻习气。二圣的智慧大火虽然烧尽了三毒的草木，但是呢仍然有习气的灰炭存留下来。然后大智度人又举例说，佛呢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气世间呢有尘住坏空四劫，那么在这个气世界要坏的时候，在坏劫的时候呢，就有大火来焚烧这个气世界，把气世界的什么须弥山啊这些都完全的烧尽，连一点点灰都不会留下来，这个时候才进入空劫。那么佛的智慧呢就犹如劫火，将三毒的气世界完全的烧尽，连一点点习气的灰炭都不会残留下来，所以呢佛称为婆伽婆，而二圣呢不称为婆伽婆。这个是一智度论详解。三，一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呢有两处解说婆伽梵。一，能破诸魔，大力军众，具多功德，名婆伽梵。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第38卷的论文，说佛有能力呢破除诸魔的魔君魔女众等，另外呢佛又具备了众多殊胜的功德，所以称为婆伽梵。二，坦然安坐妙菩提座，任欲摧毁一切魔君，大势力故名婆伽梵。这个是说佛在菩提树下成就了无上菩提，自然无功用行的灭除了四魔，他不需要努力的作意，就自然的能够破除魔君，所以说佛有大势力，因此呢称佛为婆伽梵。这一段文是第80卷的论文。四，一佛地论有二义。依这个佛地经论的解说呢，婆伽梵有两个意思。一，具六德。第一义呢是佛具足了六种德行，故名婆伽梵。一，自在义，永不细数诸烦恼故。佛已经永断了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与现行，不再被二障所系缚，而永远的自在，所以称为婆伽梵。二，炽盛意，炎猛炽火所烧炼故。这个炽盛呢，是形容佛的智慧势力的强大。佛能够破除二障以及成就一切功德，是由于他在智慧的引导下修炼而完成的，所以任何的障碍都会被佛的智慧火所烧尽。三，端严义，妙32大士相等所装饰故。能够自利利他的人称作大士。佛以及转轮圣王等在百劫之间呢广积了种种的福德，所以可以成就呢32种妙相，在人天中呢称此为端正庄严相。这个是端严义。四，名称义，一切殊胜功德圆满，无不知故。佛已经圆满成就自利利他的一切殊胜功德，获得了大名声， 十方世界众生皆知。五吉祥意，一切世间清净供养，贤称赞故。世间的众生呢，都愿意清净供养佛，并且称赞佛的功德，认为佛是吉祥的征兆，这个是吉祥意。六尊贵意，具一切德，常起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懈废故。佛具世间以及出世间的一切功德，任运升起，要帮助一切有情今生得到利益，未来生呢能够得到安乐的心愿以及行为。而佛呢从不懈怠，所以呢在世间以及出世间中呢，佛是最尊贵的。这个以上是佛所具有的六种德行。二破四魔，第二义呢是佛已经破除了四魔，所以称为婆伽梵。一烦恼魔，百二十八根本烦恼及随烦恼名烦恼魔。在唯识中呢，分别这个烦恼为一种是分别所生的烦恼，第二种是具身性的烦恼。分别所生的烦恼呢，是对于苦集灭道四谛的理没有证得而所生的烦恼。在三界里头呢，共有112种分别所生的根本烦恼。具身烦恼呢，是迷于三界事物等的爱烦恼，共有16种具身性的根本烦恼。所以这个分别性与具身性的烦恼合起来呢，总共有128种根本烦恼。那么又有20种随烦恼，它随顺根本烦恼升起。那么这些烦恼呢，通称为烦恼魔。因为烦恼能够扰乱有情的身心，障碍有情修学善法，使得有情不能脱离生死轮回，所以称烦恼为魔。二蕴魔，有漏五蕴名为蕴魔。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和合的生命体。这个漏是烦恼，世间有情五蕴的生命体是由烦恼造作业力而升起的。五蕴生命体升起以后，它又和烦恼相应，去造作种种的杂染业行，而感得生死轮回的苦果，所以称为蕴魔。三死魔，有漏五蕴诸无常相，名为死魔。有漏的五蕴生命体升起以后，它不能够长久的存在，它会坏掉，所以呢我们不得自在。这个生命体的无常断坏相就称为死。这个死呢能够断有情的命根，使有情畏惧，大家都怕死。而这个死呢又能够妨害修行人修道，你好不容易碰到佛法的学习，没学多久等死了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下去了，这样子呢慧命又中断了。所以死能够断修行人的慧命，所以称它为死魔。四天魔，第六他化自在天子名为天魔。欲界天有六天，欲界的第六天，最上层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呢，他的名字是波旬。波旬常率魔子魔民魔君来障碍修行人学习佛法， 出离世间，所以呢称他为天魔。如是四种能损诸善，故名为魔。离四魔故名魔劫犯。这四种魔呢，能够损害障碍有情升起世间及出世间的善法，所以呢称这四种为魔。那佛已经远离了四魔，所以称佛名为婆伽梵。那么婆伽梵呢就讲完了。再看下面的经文。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甲一的教起因缘分分成五科，这个是第四科。乙四说经处所，讲解这部解深密经如来所在的处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丙一名如来住处庄严，说明佛的受用身住处的殊胜庄严，借以表示所说的解深密经这一法的殊胜，共分为十八科。第一科是丁一显色圆满，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戊一明显色，七宝庄严，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说明佛住的大宫殿是由最殊胜光明照耀的七宝所庄严。虽然这个经文只说了七宝，其实呢这个佛的国土呢是由无量的妙宝所庄严的，可是佛土的各种的妙宝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大多不认得，所以跟我们讲也没有用。所以佛就举出世间人所认识的七种宝物来表示佛的住处的庄严。那么这一句经文啊，也可以解释为大宫殿由七宝所庄严，所以这个大宫殿是最胜光耀的。我们前面说最殊胜光明照耀的七宝所庄严，那么这个光耀呢是属于七宝的，后面说大宫殿由七宝所庄严，所以是最胜庄耀，这个呢光耀是属于这个大宫殿的。两种解释稍微有点不同。那么请看讲义二的第一项。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问：一解深密经是受用生佛在净土说此经，一解结经是化身佛在秽土说此经，如何解释呢？有人提问说，依照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解深密经是释迦牟尼佛以他受用身在他受用净土为众生说法，而依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解结经却说是释迦牟尼佛以变化身在变化的秽土为众生说法。这个解结经的经文说是在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奇蛇绝山佛在这里为众生说法。解结经是真谛三藏翻译的，那么真谛三藏呢又在他做的解结经记中解说的时候，他又说这部经佛是在毗舍离国的鬼王讲堂说这部经。虽然真谛三藏他说的两处不同， 但是呢，他所说的国土呢，都是在变化的秽土为众生说法，跟玄奘法师翻译的不一样。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讲解这部经？答：一、佛地论有三说，一、变化生佛，在变化土说法。回答说，在佛地经论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化身佛在变化土，为声闻等众生说法。声闻等众生呢，他们虽然身在黄舍城旁的奇蛇绝山中，这个是秽土，但是呢，佛为了度化这一些没有证入菩萨十地圣位的有情，所以呢，虽然在秽土，佛暂时以神通力化现出解生密经所说的他受用净土，并且呢，佛以神力加持来使闻法的众生，使令他们能够见到这个他受用净土，以及他受用净土中殊胜的他受用佛身。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令闻法的众生听闻了解生密经以后，他们心中欢喜，信受奉行，便能够修行未来到他受用净土的因。所以呢，听闻此经的众生所见到的殊胜的佛身以及佛的净土，都是佛心变化所显现的。因此解生密经和解结经有不同的记载。这个是第一种说法。二、受用生佛在受用土说法。为什么要说是佛的受用生土说法呢？因为第一，解生密经中所记载佛说法的处所有18种圆满，和佛在其余经中所说的他受用土的相貌是相符合的。比如下面我们经文有说到，周圆无际，其量难测，大念慧行以为游路，大智妙观以为所成等等，这些呢都是他受用土的相貌。第二个，在续品的后面具足的说了佛的21种真实的功德，在其余佛在秽土所说的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知道呢，佛是在受用净土说法。第三呢，如果是如同第一种说法，是佛以神力暂时化现他受用净土以及殊胜的佛身，并且呢加持闻法的众生，使令他们得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在经文中我应该会做说明，说他做了这件事情。譬如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它有记载佛为舍利佛等大众示现娑婆世界的清净佛土，并且呢以神力使舍利佛等能够见到娑婆世界的清净佛土，而且为他们说明了娑婆净土的种种功德。但是在解生密经中， 佛没有做这种说明，所以知道不是佛以神力化现，而实在呢是在受用土说法。那么又有人提问说，如果照以上的说法是受用生佛在受用土为众生说法，那么这一部解深密经应该是佛为了已经证得圣位的十地菩萨所说的法，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在娑婆世界此变化的秽土中结集留步解深密经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说是因为传布此经的菩萨，就是传法的菩萨，第一个他希望显示佛的智慧以及佛的他受用生土是远远超过此秽土世间的一切法，希望给在秽土的众生知道这件事情，使令秽土的众生心中升起欢喜，而发愿未来能够生在清净的佛土，能够得见受用身的佛，并且听受用身的佛说此殊胜的妙法，由此呢种下了生彼净土的因。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是他又希望广大的已经得到圣解的友情及菩萨听闻此大圣妙法，能够心生大法喜。第三个呢，他又希望这些已经得到圣解行地的友情能够更上一步求取增上意要地，也就是由凡入圣的增上意要地，就是初地了。而他们这种追求入得圣位的心能够更坚牢，所以呢留步解深密经。第四个呢是这部经所说的殊胜的大圣法适宜娑婆世界的秽土众生的根基听闻，但是呢秽土的处所不好不佳，而且秽土的化身佛的相太粗劣，不适宜说此甚深的微妙法，所以必须由受用身佛在殊胜的他受用土为已证得圣位的地藏菩萨说此妙法，然后再令传法的菩萨结集流通给予秽土的众生学习修行。这样回答。我们又提问说，既然说这个教法适合这里秽土的众生学习，那么这部经的经文就只要说法就好了，为什么解深密经的经文还要说受用土的处所及能说法的受用身佛呢？那么回答说，因为如果不说明真实的说法的处所以及是谁说这部经，这样会令闻法者生起疑心，以为这部经是伪经，所以必须呢具体的说明说法的处所以及说法者是佛作为证明。这个是第二项，第二说受用生佛在受用土说法。三，如实义者，释迦牟尼说此经时，义前大众见变化身，居此秽土，为其说法。第三种说法呢，是实际的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说 写生灭经的时候，闻法众生的善根不同，所以见到的佛身也不一样。为证菩萨圣位的地前的众生，只能见到佛的变化身，而安住在此变化秽土，为众生说解生密经。所以呢，解结经中记载是在王舍城西蛇绝山，或者是解结经记记载呢，在毗舍离国鬼王讲堂为众生说法。地上大众见受用身居佛净土为其说法。那么已经证得真如的登地的圣位菩萨，在佛的受用净土见到受用身佛为他们说法。所以呢，解生密经中记载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等等的大宫殿中为众生说法。所闻虽同，所见个别，众生所听闻的佛法是相同的，但是呢，因为根基善根不同，所以见到的佛的身相跟国土的相貌是不相同的。虽具欢喜信受奉行，皆有深浅所行各异。不论是地前的众生或者是地上的菩萨，听闻了这个妙法都充满了法喜，并且呢，能够相信受持遵守修行。可是呢，地上菩萨他们是正解妙法，所以说他们是身；地前的大众呢是知解妙法，所以说他们是浅。因此呢，皆有深浅的不同，那么当然修行止观也就不相同了，所以所行各异。而传法者为令众生闻圣希愿，勤修彼因，当生净土，证佛功德，故就圣者所见结集，言薄伽梵住最胜，乃至广说如来功德。那么传承留步此法的菩萨，为了使令将来能听闻此法的众生知道受用生土的殊胜，而心中升起未来生呢能够求生以受用净土的希求与愿望，因此能精进的修行以净土因，而得生以受用净土，证得受用生佛的功德。因此呢，就地上菩萨所见的殊胜受用生土来结集此解生密经。所以经文中说薄伽梵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等等等等，乃至下文广说如来的21种功德。今世此经同如实义，意义如是。那么现在我们解说这部经呢，就依照第三种说法如实义来解说，在道理上呢是可以通得过的，而且没有过失的。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是注意，现在解说经文中注的意思，注最胜光耀七宝庄严这个注的意思。第一个是制度论，第一个先依大制度论解说。一问，何不直说般若波罗蜜而说住处耶？先有人提问说，这一部经主要就是要说明依般若波罗蜜来修行的净行果，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直接从第二品的圣意地相品直接开始说法呢，而先要在续品说佛的住处呢？答：说十方人令人生信故， 回答说，在经文的一开始，传法菩萨先说明时，就是说法的时间，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处所说法，人能说法者以及听法者是哪些人，就可以使令未来听闻这一部经的友情升起信心，知道这部经不是被造出来的，不是虚构的。这样回答。二，三义是注。制度论呢，以三种意义呢来解说注。一，注威仪。第一义呢，身体的威仪有四种，就是行、住、坐、卧。住呢是威仪中的一种，称作住威仪。二，住圣住，天住、梵住、圣住三住中，佛住、圣住。第二义呢，住有三种，就是天住、梵住及圣住。而在此三住中呢，佛住在圣住。那第一个天住，就是六欲天住布施、持戒、善心三事。天住呢，是说欲界六天的住处，欲界天有六重天，最低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呢是刀立天，我们又称为三十三天，中间就是第四天。第三个呢是夜魔天，第四个是兜率天，第五个是化自在天，第六个是他化自在天。这个友情呢，常行布施、持戒，以善心做事，死了以后呢，就可能可以生在六欲天，所以呢，这三件事呢是天助。二，梵助。舍戒、无舍戒、天住四无量心。这个梵呢是清净离欲的意思。色界天、无色界天修习禅定，成就了禅定以后呢已经离欲了，所以称他们为梵天。四无量心是指慈、悲、喜、舍。依制度论解释四无量心呢，慈无量心就是观察，究竟慈无量心的时候呢，就是观察爱念无量的众生，并且呢常希求把快乐的事情呢给予这些众生，来饶益这些众生，这个是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呢，就是修这个悲无量心的时候，就观察悯念无量的众生，他们受在六道轮回中受种种的生苦辛苦，所以呢想要拔除他们的痛苦，这个是悲无量心。喜无量心就是修喜无量心者，他们观察思维无量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也为了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呢，所以他们心中喜悦而随喜这些众生的功德，是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呢，就是观察无量众生是平等的，没有怨亲的分别，这个是舍无量心。那这个无量的意思呢，第一个呢，就是在修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是以无量的众生为慈悲喜舍的所缘境。第二个呢，修这四种心能够引生无量的福德，所以称为无量。第三个呢，修此四种心能够招感无量的好的果报，所以称为无量心。那么根据增益阿含经的记载，修四无量心可以得度到欲界天， 而住于梵天处，俗称为梵住。三圣住佛独觉阿罗汉住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圣住呢是无觉圣者的住处，空无相无愿三三昧有漏定及无漏定两种。那么这里是圣住，所以这里讲的是无漏定所摄属的，因此又称为三解脱门。那么修三三昧和四谛十六行有关。这空三昧呢是与苦谛的空行以及无我行相应的三昧。在修空三昧的时候呢，观察无蕴法都是因缘所生，其中没有实我以及真实的我所的存在，这是空三昧。那么无相三昧呢，是与灭谛的灭尽妙离这四行相应的三昧，观察无取蕴灭，在涅槃中呢，远离了色声香味触男女以及三有为相，所以称为无相。那么无愿三昧呢，是观察苦谛的无常行苦行以及极谛的因及生缘四行，都是可厌恶的法。再观察道谛的道如行出四行呢，就好像是船筏一样，这个船筏你过河以后呢，这个船筏就要舍弃了，不能再背着船筏走。因此呢，对于无取蕴等呢，就没有什么愿求了，这个就是无愿三昧。这是小圣修的三三昧，大圣所修的三三昧，依照《瑜伽师地论》第45卷记载呢，观察法有两种，一种法是有的法，一种法是非有法。什么是有法？也就是有为的依他喜因缘法是有的，以及无为的缘成实法是有的。什么是非有法呢？就是遍计所执性的实我，实我所，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对于杂染的有为法，见到了它的过失，知道它可厌腻，而无所祈求希愿，那这个是无愿三昧。那么由于对于杂染的有为法没有愿求了，所以对于无为的涅槃，也就是圆成实性呢，升起了什么深深的愿求心，愿意求取圆成实性。见到圆成实性是极尽微妙，是正乐所摄属的，这个是无相三昧。那么对于遍计所执性的非有法，因为它没有体相，所以菩萨也没有愿求心，也没有不愿求心，因为这一法根本没有，所以也没有什么愿求或者不愿求，只是菩萨如实的见到遍计所执性非有法，它没有自体，这个是空三昧。那么在此三住中呢，佛住在圣住。三住佛住，四住中佛住佛住。第三义解释住呢，有天住、梵住、圣住及佛住四种住。一天住，二梵住，三圣住，解释如前。这个天住呢、梵住、圣住的解释，如同前面解说第二义的三种住。这里只是把圣住中的佛独立出来，另外安立成为佛住。所以说四 佛住首楞严等诸佛无量三昧。四住中佛住在佛住，佛安住在首楞严三昧及无量的三昧中。首楞严翻译成汉文就是见相的意思，是一切究竟坚固的意思。他能够了知众多三昧的形象以及多少以及深浅，得到此三昧诸魔不能破坏。所以根据经说呢，只有佛与第十地的菩萨能够得到此首楞严三昧。而且呢，一切的禅定解脱三昧以及神通等皆设属在首楞严三昧中。所以得到这个首楞严三昧的人呢，他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呢摄入戒子之中，而不会拥挤，有这样的能力。这解释实力，佛住的实力，这是佛的十种智力。第一个处非处智力，处是合于道理的意思，非处呢就是不合道理的意思。佛对于一切的因缘果报能够如实了知的智力，例如做善业可以得到可爱的果报，做不善业会得到不可爱的果报，这个是合于道理的，所以称为处。如果有人说做善业会得到不可爱的果报，做不善业可以得到可爱的果报，这个就不合道理，就称为非处。那佛知道一切因缘果报如实的了知，所以称为处非处之力。二自业之力，佛能够对于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业报如实了知的智力，称为自业智力。三禁律解脱等时等智智力，佛对于诸禅定，对于八解脱，对于三三昧等的深浅四谛都能如实的了知，自在无碍的智力呢是第三种，禁律解脱等时等智智力。四根胜劣之力，佛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出世法善根的软品、中品、上品、胜劣等的智力。五种种圣解智力，佛能够正确的分别众生种种异要差别的智力。那么异要分别呢略有六种。一不出离异要，如果众生对于世间的大自在天、梵天等，对于这些呢产生信解的人呢，他们所有的异要佛能够知道。二出离异要，就是对于三圣法生起了信解心的人，他们的所有异要。三远亲近异要，对于三圣法在下品或者中品成熟的人呢，他们所有的异要。四近亲近异要，就是对于三圣法在上品成熟者他们所有的异要。五于宪法得涅槃异要，由声闻圣所得涅槃升起信解者他们所有的异要。六于当来世得涅槃异要，由大圣所得涅槃升起信解者的所有异要。下面的第六种智力呢是种种戒智力，戒呢是众生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称为戒。佛能够知道众生种种的种子的无量品类的差别， 称为种种戒智力。那么这些种子大略分成四种，第一种是本性住种子，就是众生本有的三圣圣道的种子，称为本性住种子。二，先习起种子，先就是过去的意思，众生由于过去学习佛法而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三，可修治种子，有三圣圣道涅槃法的众生，所有的种子他可以修学圣道来对治烦恼障以及所知障而得涅槃，这个叫可修治种子。四，不可修治种子，就是这种众生呢，他的阿赖耶识中没有三圣圣道的种子，他不能得涅槃，这个就是一忏题了。第七种智力呢，是变去行智力，佛能够了知众生做有漏业行为因，能够得到六趣的果，例如造作五戒十善为因呢，能够得到人天果。佛也能够知道众生造作无漏道行为因，能够得到三圣果，例如众生学习声闻圣为因，就能够得到离烦恼杂染的果，众生学习大圣法为因呢，就能够得到究竟的佛果。这种智力呢，称为变去行智力。第八，速住随念智力，佛能够如实了知众生过去世一切事的智力。第九，死生智力，佛依天眼能够如实的了知众生在这个世界死了生到彼世界的时间，并且知道众生来生到哪一去去受生，并且知道他为什么到那里受生，他的善恶的业缘是什么，称作死生智力。十，漏尽智力，佛能够如实了知众生烦恼障所知障等的究竟断灭，以及是否能够现身证得涅槃的智力。这个以上呢是佛的实力。四无畏，下面解说四无畏。佛有四无畏，第一种呢是正等觉无畏。佛在大众中说，做诚实语说，我是正等觉者。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来烂问佛说，你不是正等觉者，佛因为已经证得了妙善清净的一切种子，安住在正见中，所以呢，佛不会被他人的烂问所屈服，这个佛的心中呢，也没有任何的怖畏，这个称为正等觉无畏。二，漏尽无畏，佛在大众中做诚实语说，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如果有人来难问佛说，你曾经做过某某事，代表说你还有烦恼没有断尽，那么因为佛已经证得了一切烦恼断尽，安住在正见中，所以佛不会被他们的问难所屈服，心中也无所怖畏。那么这以上的两种无畏呢，是佛的自力功德所生的无畏。三，说障法无畏，障法呢就是杂染法，能够障碍修学圣道，所以称为障法。那么佛在大众中对弟子们说明，能障碍修行圣道的种种的杂染法。这个时候呢，有人难问佛说，你说的这些种种的障碍圣道修行的杂染法，并不能够障碍修行圣道。这个时候呢，佛安住在正见中，所以呢，佛不会被他人的问难所屈服， 并且呢，佛的心中没有怖畏。四，说出苦道无畏。这个佛在大众中为弟子们说明如何修行能够出离苦的道地。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难佛说，你所说的这样修行之道并不能够出离苦，佛仍然安住在正见，而不会被他人的问难所屈服，心中也无所怖畏。这第三及第四种无畏呢，是依于佛利他的功德所安立的，这个是四无畏。十八不共法，有的地方说呢，十八不共法呢，就是十力、四无畏、三念处以及大悲心。那么在这边呢，已经讲了十力及四无畏，所以呢，这里讲的十八不共法呢，是另外的解说。我们在这边呢，依据佛学大辞典及佛光大辞典的解说，虽然呢，佛学大辞典注解说它的解释是出于制度论，但是呢，仔细分别呢，其中的解说仍然有所不同。制度论里头呢，对于十八不共法有详细的解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制度论解释的十八不共法。那这里呢，只是略为解说。一，身无失，佛的身业没有过失。佛从无量劫以来呢，都持戒清净，常行甚深的禅定，得到了一切的妙慧，善修大悲心，由此功德满足呢，拔除了一切罪根的因缘以及习气，所以佛的身业没有过失，称为身无失。二，口无失，佛的口业没有过失。佛具有无量智慧辩才，所说之法随顺众生的机宜呢，都能使闻法者证悟，这个称为口无失。那么制度论中的解释呢，是跟身无失是一样的，只是把身改成口而已。三，念无失，佛修了甚深的禅定，心不散乱，心对于诸法无有爱着，而佛心呢，常住在第一义地安稳处故，所以佛的心念呢，没有忘失。佛的一切意业随智慧而行，所以佛的意业呢，也没有过失，称为念无失。四，无异想，佛对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对于众生佛心中没有怨亲贵贱的分别谴责，这个称作无异想。五，无不定心，定心呢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心如果散乱就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佛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心常安住在殊胜的禅定以及诸法实相上，所以佛没有不定心。六，无不知已舍，这个舍呢有多种解说，比如我们解说不苦不乐受称作什么舍受，七觉之中有一个舍觉之，我们前面讲四无量心中有舍无量心，佛有的时候呢会舍众生而入到甚深的禅定中一两个月，这个也是舍。佛的心在这些舍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念念明了的觉知，称作无不知已舍。譬如我们凡夫在不苦不乐的舍受的时候呢，心就跟鱼痴相应，心就不能明了了。那么佛在不苦不乐的舍受中呢，他能够念念觉知有违法的身住面相，所以称为无不知已舍。虽然在舍的时候呢，他对于一切法还是念念明了的觉知的。 七，欲无减。佛对于修习善法功德没有厌足，佛对于度化众生也没有厌足，称为欲无减。八，精进无减。佛一世又一世乐行精进，为得无上菩提，为度一切有情，精进没有止息，称作精进无减。九，念无减。佛对于三世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应，念念满足，没有减少。前面的念无失，是心念没有过失，或者是说心念没有忘失。这里的念无减，是佛的每一念都对于佛法的智慧是圆满具足的，称为念无减。十，慧无减。佛已经得到一切智慧，并且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智慧没有障碍，称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佛得到无漏智慧相应的解脱，佛于一切烦恼及习气呢都永断无余，所以呢佛具足了两种解脱，是解脱无减。十二，解脱知见无减。佛于诸解脱中，佛的智慧能够明白了知诸解脱的无量无边的种种形象，称作解脱知见无减。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十四，一切口业随智慧行。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佛的身口意业皆为利益众生，所以呢佛都会先以智慧观察如何利益众生，然后再随智慧而行，所以他没有过失。十六、十七、十八呢，是佛以智慧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现在而无碍。佛以智慧照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一切事项，并且呢都能够通达无碍。这么以上呢是佛的十八不共法。一切智等种种诸慧，佛具足一切智和一切种智。那这个一切智呢，就是通达诸法真实相的智慧；一切种智呢，是通达诸法种种事相的智慧。八万四千法藏、度人法门等种种诸佛功德，是佛所住处。八万四千呢，是印度人表示数目很多的习惯用语。那么八万四千法藏、度人法门。这个众生呢有八万四千烦恼病，所以佛为众生说八万四千种方法来消除众生的烦恼病，称为八万四千法藏度人法门。我们以上所说的种种佛的功德是佛的安住之处，这个是制度论解说住的意思。二，法华论。显法胜故，佛住胜处。在法华论中解说为什么本经要说明佛住在最殊胜光耀七宝庄严大宫殿中说法呢，是因为要向能听闻本经的契机有情显示解深密经所全表的进行是最殊胜的了义说法，这是法华论所说的。三，宝积论。问何故今出名住处。在宝积论中也提出问题，为什么在本经中一开始就说明佛说经时的最胜住处呢？答，佛住此处者欲令敬重彼处故，众福众生尽此处故，增长善根，是故先明住处。回答说，经文一开始说明佛住在最殊胜处，是要令闻法的友情因为佛的住处殊胜 而生起恭敬心，生起殷重心。有一类众生呢，他非常重视福德这件事情。当他见到经文说明佛住处的庄严殊胜的时候呢，这一类的众生呢，就会生起恭敬心来听法，并且呢，发心愿求生此殊胜的清净佛土。由此呢，这些众生就增长了善根，能够进去佛道。所以在经文的一开始，先说明佛的住处，这个是宝积论所说。四，真谛三藏八义是住。真谛三藏呢，以八种意义呢来解释住。一，境界住，为一切十六大国四世供养之处，是佛所有旅，故云境界住。这个一切十六大国呢，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印度有十六个大国家。四世供养之处，在这十六大国中呢，他们的在家白衣居士呢，会提供出家众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世，来长养出家人的身心，使他们可以安心办道，是佛所有旅。佛呢，也在这十六个大国呢弘扬佛法，所以在家的居士呢就可以见佛闻法，受到佛的度化。这十六个国家因为有佛法的弘扬呢，所以就是中国。那么这十六国称为境界住。二，依止住，是一切僧伽蓝、奇蛇绝山、迦兰陀竹林等是所依止。僧伽蓝呢，是出家僧众所居住的园林。奇蛇绝山呢，就是王舍城东北的灵鹫山。那么这座山呢，里头有很多好的山林与流水，有许多的出家僧众住在这一座山中，那么佛也多在此山中说法。迦兰陀竹林，迦兰陀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鸟的名字，这一片竹林中有许多迦兰陀鸟栖息，所以称为迦兰陀竹林。第二个解释呢，就是王舍城有一个大长者，他的名字叫做迦兰陀，那这一片竹林是他的产业，所以称为迦兰陀竹林。那这个大长者信佛以后呢，便将这一片竹林布施给佛。那么当时的摩羯陀国的平沙王呢，就在竹林中盖了竹林精舍，布施给佛。等呢，就是还有奇树几孤独园，被称为奇园精舍。这些处所都是出家僧众听闻佛法、依止修行的住处。这个是依止住。三，威仪住，为行住坐卧四威仪。菩萨在昼夜六时行住坐卧的四种威仪中，心常安住在调伏造作恶业之心，常念供养佛法僧宝，这个是威仪住。四，为舍受命住，为现在未波涅盘住戒定等五分法身中也。为舍受命住呢，是说大圣的佛与小圣的阿罗汉等，在现在身呢已经证得了无学位，但是还在有余一涅盘，他们的寿命还未尽，还没有进入无余一涅盘，此时呢安住在五分法身的功德中，称为未舍受命住。那么小圣的五分法身呢，是第一个戒身，就是无漏的身与业；二定身，就是无学位的空、无愿、无相等三三昧；三慧身，是无学位的正知、正见；四解脱身，是与正见相应的圣解。 五解脱知见身呢，就是无学位的净智及无生智。详细的内容呢，你们去参考俱舍论跟俱舍论的光记。大圣的五分法身，就是第一个戒身，就是佛的身口意三业，远离一切过失。二定身，就是佛的真心极静，离开一切妄念。三慧身呢，就是佛的真实智，圆满明照，观达法性，也就是根本无漏智，称为慧身。四解脱身，是佛的自体，解脱了一切的系缚。五解脱知见身，佛能知已经真实解脱，称为解脱知见身。这个是依据慧远大师《大圣一章》的解说。五梵住为四无量心，佛在大悲心中，故名梵住。这里解说梵住呢，是依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解说。那么佛常在大悲心中住。俱舍论依五义解说大悲。第一个是资粮大，佛的大悲心是由广大的福德与智慧做资粮而成就的。二形象大，佛的大悲心与有情的苦苦、坏苦、行苦为境界，而愿拔其苦为形象。三所缘大，以三界一切有情为所缘。四平等大，远离了怨亲贵贱长幼的分别心，普遍的平等的利益一切有情。五上品大，大悲心是诸法中最上品的，其他的悲心不能够跟它相比。这个是俱舍论讲的五义及大悲心。那么《瑜伽师地论》第44卷说，有四种因缘称为大悲心。第一种呢，就是缘甚深为细，难了诸有情苦为尽生故。有情有众多的苦，有一些苦呢，甚深为细，我们不易了之，这是苦。譬如说，我们众生得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易熟的生命果报体，这个就是苦。可是我们不容易知道，我们爱这个身体，我不觉得它是苦。另外呢，没有证得诸法实相就是苦，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觉知。这些都是甚深为细而难了之的苦，而佛菩萨呢，能够缘这一切苦为尽而生起大悲心。二于常识积习成故，大悲心是菩萨经历了无量劫，在生死中轮转，累积学习而成就的。所以大悲心是可以学习成就的。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大悲心，觉得自己悲心浅薄，我们可以学习让自己升起大悲心。三于所缘猛力作意而发起故，所缘这个是指一切有情，菩萨呢悲悯一切有情，于是升起要熄灭有情众苦因缘的勇猛作意。即使百千万生，菩萨弃舍自己的生命财产，忍受种种极重的苦恼，菩萨也愿意实行而不退转，这个是大悲心。四极清净故，大悲心必须是极清净的，如果是菩萨的大悲心，必须到达究竟位的第十地菩萨才称为大悲心。佛已经达到了佛地清净，所以佛当然也是大悲心的。那么佛在四无量心中呢，住大悲心，故称为梵住。六天柱为四禅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第四禅最盛，佛住此中。这里的天柱跟前面制度论定义的天柱不一样，这里说四种舍戒定为天柱，而舍戒四禅中第四禅最为殊胜，佛安住在第四禅中。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讲义二的第一页下面这边解释三种，在圣处里面有提到说，佛独觉阿罗汉住空无相无作三三昧，然后那时候解释有提到三自性，就是分别解释的时候，有先说就是远离两种，是非空非有，那个就是成立说有一非空是指依他体性跟原生是日性是有的，然后偏寂是说日性是没有的，这个有提到。然后在空三昧里面的解释，法师刚才解释有说见偏寂所知性的无有自体，这是指那个一言自性跟那个假说自性的部分吗？ 对，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自体的，一言自性是有的。 那假说自性是指那个 遍计所知自性， 他遍计所知日性，他升起是靠意志想心所，去执着的真实有这个部分。然后翻过来第二页，解释佛住的这部分，有讲到佛一切十三、十四，说一切身业、口业、意业都能够随智慧行。我们在经论中常看到一切这两个字哦，可是我们常常就是用自己的解释，我想要听法师的解释，一切怎么解释？ 一切，全部都包括在内，就是一切。 OK， 可以问一下上次的部分吗？ 你说吧，我还记得起来的话， 在讲义一第二页，那是不知道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哦。讲义一第二页， 讲义一第二页。 一二三，第三段第二行后面在解释这个解解之一凡有五种这一段，由缘真实能灭此惑，故说真实名为解解。那时候法师有解释说，就是如果修学为是日观，在见到位就能圆正真如实相的圆成实性，有提到这句话。 是 为什么用圆正两个字？ 圆正，圆真如实性， 就是你说圆正圆满正入真如实性，是这样解释吗？ 我当时是怎么讲？ 你说如果修学唯识观，在见到位就能圆正真如，真如实相的。 圆是那个圆取， 圆成实性。 圆是圆，所圆净的圆。 哦，圆 先能圆正， 所圆净的圆。OK， 先能圆真如，正如真如。 它是直接圆了无相的。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夹带是垫带，你这样讲我倒是想到了，我又看一下，就我说个圆正，到底是圆律的圆呢，还是圆满的圆？那大家可能分别不一样，就解释就不一样。上次讲个十一十要， 十时，非十时，十一十要。十时就是你在适当的时间吃东西，就是十时。第一个时是时间的时，第二个时是食物的时。那你在不适当的时间吃东西就叫非食时。十一呢，就是说你在冬天你穿棉袄，就是十一，适合，对不对？啊，你在夏天你穿棉袄，就非食。食药就是说你这个药是合理的，那就是食药。但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呢，所以你可能就搞不清楚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对戒律比较熟的话，他就知道是讲什么。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发觉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那再加上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更是造成很多问题。 对，刚才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刚才有解释说这个活的在哪种土，就是说法齁。然后这边解释蛮多的。 第几页？ 讲一二第一页。这边有提到说，由于有一个解释，其中一个解释说，由于众生当时与会大众众生的善根力，所以能够见到那个受用成果，就是。然后在第一堂课的时候，那个阿难有提到结集经典的时候，阿难他显现出佛身，啊，那时候没有提为什么显示佛身，只有提说他讲如是我闻这件事。那他也可以像这边就是与会，因为那边全部都是正德四果的那个大阿罗汉，那也是跟这边意思是相符合相似吗？还是 应该不是这样？你觉得阿难有那个力量去加持众大阿罗汉说，你们见到我都是佛身吗？ 那可以说是佛力加持吗？ 应该不是，就是说他在那个因缘之下，他上去传法的时候，就自然就显现出佛的32相法十种好出来， 自然显现， 哎，就自然显现，那个因缘之下就自然显现。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传法是非常殊胜的结集，这个结集是非常殊胜的，就好像是佛在，他在传法的，就好像佛在亲自在讲那个法一样。 正确，没有任何的， 也就是代表说他在附送的这些法是正确无误的，而没有错误的。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其实我发觉讲这个，讲三自性还简单一点。讲这个佛的功德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对于学习的时候，对于佛的功德我们不是很注重。的确是历论后面菩萨地的时候有讲到佛的功德，就是我发觉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就没有很专心，对于理上面来讲觉得花的时间比较多，忽略了去了解佛的功德，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佛教徒对于佛的种种功德都不能够了知的话，怎么会升起惜愿心，希望成佛去度化众生？但是要了解佛的功德还真的是很困难，到底因为我们不是佛，讲他的功德我们实在很难了解，真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好了。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众， 何难甚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